这眉雨天又碰面，心中泛起昨天爱意，怎么你能对他极有事，一起狂出唱片店，垂头如不见。又在家庭。